的热门金曲，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周一的时候来把大家唤醒，用这样的一点点摇滚但是有温柔的女声。 还有梁静茹，真的她的声音真的太棒了，而且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周一这一天稍微温柔一点，好像开启起来压力没有那么大哈。 对，那在周一的时候呢，各位还是已经来到了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周一的签到显得比往常更热闹一些，因为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早上起来之后我不知道该干嘛，我就随便翻手机，我说我看看后花园当中周六周天大家有没有签到，然后我点进去之后发现真的有， 真的有啊。 对，就周六周天的时候大家也在抢签到这件事情，而且粉丝圈当中也有朋友来分享一下自己周末的生活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一个生活的精神的寄托。 没错，而且这周可能又要有新的开始了，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早安音乐秀，我们还有更多的资讯和这样的心情要分享给各位。 是，那么一开始我们还是先帮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看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1摄氏度，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佳，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范了。那受短波槽和低层阵湿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基本是多云天气，午后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也要注意防雨啦。 雨又来了，昨天刚洗了车，这可该怎么办呢？来看看具体的数值吧。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部和北部是有雷阵雨的，最高气温是30度，依然是非常的舒适，最小相对湿度是50%。那么夜间呢，刚司们也提到了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出门记着要带上一把伞，最低气温22度，非常舒服，小凉风吹着，最大相对湿度也是有95%的。那么到了秋天哈，明显的能感觉到气温有一个变化了，虽然说一直有专家在提醒我们说预防秋老虎这件事情，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小凉风吹的人还是蛮舒服的。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天气也非常的不错，所以不知道各位去哪里了，也可以把照片晒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我们来请思萌公布一下。 第一名是董一草香，第二名是李丽，第三名是虎子，第四名是刘丽丽的眉毛，第五名是大米。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应该是薰衣草香哈，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遮住了。对，你跟郭鹏都很喜欢念错听众的名字。上次我们有一听众叫狂野天鹏，他念人家狂野天鹅。 天鹅。 对，然后就听众吐槽说，所以郭鹏以后叫你郭鹅好不好？来看签到后五位，第六名是曹良，第七名是水无痕，第八名是 Infinite， 哦，好久不见了。第九名是黑与白的对比，还有第十名是 Walker。今天思萌驾到呢，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回到了，费劲说，哎呀，萌神来了，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点，周末8点到10点，问你是不是很累啊？ 对，还好吧，不过能有这么多人陪着也蛮开心的。 因为你知道费劲已经很久过来没有跟我说过话了， 是吗？ 思萌来了，你 是因为我来了才专门过来的？ 我吃醋了，有隔着我们的电波听到我浓浓的这种酸味吗？ 这个郑瑜这边已经开始白眼瞟我了啊。 但是今天思萌来了，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好玩的话题。思萌呢是去年的时候刚刚加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 对对对。 那么来了之后呢，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我的那个办公室吧，就是不是很经常去，所以呢也稍稍的有一点乱糟糟。但每次我从思萌那边经过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股浓浓的井井有条和兢兢业业在工作的氛围。 那看来你最近是没有往我那边去了。 我就是间接的说最近没有去过办公室。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调查吧。那么大家的办公环境不知道都是如何的，因为我跟思萌是属于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就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彼此的。那么现在的有一项调查说，就像我们这种开放式的办公环境更有益于健康，因为大家走动更多一些，压力会更小， 而且是要比个人办公室工作的人呢活动量要多到了32%，比在隔间式的办公环境工作的人要多到了20%。另外呢，在办公室活动量最大的，在非办公环境下的压力要比活动量小的人低14%。 我觉得这项研究还蛮好玩的，因为它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来探讨，就是办公室的这种工位类型对于员工身心健康的影响。那可能有一些就领导是单独的一个房间， 对， 或者说不同职能的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当中。那么这一次呢，他调查出来说，开放式办公可能会更有益于身体健康一些，所以这个研究表明，就是其实领导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这个办公室的设计也 可能是影响员工健康的一个因素了。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像开放式的平台、开放式的办公间，我们才能更可以讨论什么啊，《延禧攻略》啊，《如懿传》啊，对，魏璎珞 终于下线了，是最近还有《如懿传》可以再接着追吗？ 对对对。 那么领导会觉得说，那真的是有益于你们的身心健康， 你们的工作呢？ 可是不利于我的业绩增长啊。 对。 所以除了这个办公室的布局环境，今天其实想跟大家来讨一下办公室的这件事情，就是想问问大家，办公室里你最喜欢什么，或者说你最看重什么样的办公环境？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那大家比如说我最看重办公室的其实还是茶水间这个事情 啊。 对，因为我去过朋友单位，就他们的茶水间还会提供什么茶歇呀、茶点啊、 所以那个地方是可以各种放肆吃吃喝喝的地方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办公室里的这个。那你喜欢什么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我们来听丁薇《上班族》。 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十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 七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室友的神仙跟我说，静瑜又从你这儿淘了一首老歌，我特别开心。就每天如果你送给大家的这个歌单，他们会觉得说，哎，这首好好听，我要加到我自己的歌单当中，我就很有成就感。 哎，那有没有就是你们在节目里面放的歌啊，不喜欢不喜欢，不适合早上来听？ 那我就装没看见。 我就是来踢场子的，我发现 这种主持人就是这样自欺欺人型主持人。他跟我说淘到的这首老歌呢，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丁薇的《上班族》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听到上班族这三个字，张旭就过来跟我们说，办公室喜欢什么？啥都不用说了，我不喜欢上班。 这个是最实在的。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施小博，他说最喜欢的当然是办公室冬暖夏冷的空调啊，有了好温度才有好的工作状态。 嗯，这个确实是，但现在办公室当中应该都有空调暖气供应吧。 嗯，对，当然了， 就比较舒服一些哈。那提到说办公室不喜欢办公的这些，其实昨天晚上我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筷子兄弟的那一首不想上班，就是、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后来一想，大周一的给大家播这个歌，我应该会被很多的领导投诉吧。 对， 所以 对对， 我们还是要上班，上班使我快乐，上班使我开心，工作使我幸福。对，骗一下自己。 这个先给静怡发个小红花啊！你知道，你提到这个话题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我一开始理解偏差了。 嗯， 我以为是喜欢办公桌上的什么， 也可以啊。 然后我当下意识就想到，我特别喜欢办公桌上摆各种各样的收纳架。瓶瓶罐罐或者是架子， 懂我的意思了吧？就是每次从思萌的工位旁边过的时候的那种压力感，因为它很有条理。对， 对，我喜欢把架子落一块，然后把东西都胡乱的摆一起。 胡乱的摆一起。各位有提到说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我是祖国的一块砖提到的这个，这也是我最想要的，但我们单位不允许放，就是午休的床。其实我觉得咱们单位最需要一个这样的，就是倒不是说让大家在上班时间睡觉，而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早间的节目， 对对对，如果你下午还有事儿的话，中间需要休息， 对，或者说其实中间比如说哎，思萌请假了，那么我帮你去带一下节目，但中间有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三个小时呢我回家是来不及的， 对， 但是呢我留在单位的话，因为起太早，所以又精神不太好，而且再加上大家上班的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就中午有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就想趁着中午的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稍稍眯一会儿，可是没有一个午休的床，哎呀，我的这点小心愿就达不成了。 现在很流行那种就是可以折叠起来的，类似于小单人床的那种。 对，但是很多的单位是不允许放的，就好多公司也不允许放啊。给我们领导提意见，写信，我们领导听到了吗？那听到也没有什么用。 没有，领导可能 是 希望你 吐槽大会 一下节目赶紧回去休息吧，就别在单位待着了。 各位最喜欢什么样的办公室的环境呢？你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熟悉的编曲来自 Alan Walker Dark Side。 那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车流有一点点增加了，因为马上要到9月1号了。 哎，没错， 9月1号之后呢，咱们的这个车流的情况，大家早出门的上班的这个早高峰的交通状况就会有一些变化了。所以呢，是交通管理局最近也是发布了本周的交通提示，我们也是给各位的司机朋友们提前提个醒哈，因为开学临近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加，那么大家早出门早高峰的时间呢，慢慢就会变得提前一些了。 嗯，对，八月底到九月初，大中小学学生也会将相继返校呢。交通部门提示呢，上午时段部分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而且工作日早高峰呢也将逐步提前，特别是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的地区，通行时间将明显延长。 对，那工作日在早晚高峰期间呢，环路和联络线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比较突出了。给大家提几个路段吧，就如果说你是经常从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圆通桥、东三环南路这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地方通过的时候呢，那么在九月一号前后的这段时间哈，可以适时的提早一些自己的出行时间，免得被耽误到自己的出行状况。那像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外大街，哎呀，我们单位明显中枪，就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也会比较突出一些。 而且在本周的时候，机场高速等道路的交通压力大，交通部门提示市民要及时通过北京交警微博掌握出行信息，适时选择绕行道路。 对， 所以要提示各位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时间的提前量，也要提醒学生们赶紧补作业。 赶紧补作业，还来得及吗？今儿都27了， 还我们一般都是30号开始写 啊。那你们真的是 当然不要学我啊，各位。 早晚高峰，希望大家出行一路畅通。当然，在上班的时间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各位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最喜欢办公室里面的什么？我觉得敏捷的杰这个答案是开拓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 对对对对， 就比如思萌会提到说喜欢收纳架， 嗯， 那么静云会提到说比较喜欢茶歇。 其实我们说的都是物品或者是场所，但是人家你来说吧。 敏捷的杰提到说办公室里爱八卦， 所以你一定是特别适合开放式的那种办公间的。 对，因为比如说领导说个什么，我就可以立马的把我的椅子悄悄的滑到了司萌那边。哎，他刚说那声什么，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碰见他。就是这是办公室当中经常会发现的一个场景啊。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看到 S 他说最喜欢办公桌上哦高低错落的架子和收纳盒，跟我一样。 对， 而且还有说这个鲜花， 鲜花， 对，每次看到鲜花之后心情会很好。哎，应该是一位女士了。 我特别喜欢和欣赏那些会在办公室里定期订花的人。 嗯， 特别像现在很多的鲜花它是可以每周给你配送的。 对对，就是你订一个套餐，然后它会自动选择。 对对对，然后装作自己好像有男朋友，每周有人送花的样子。没有啦，就是每天抬头看到鲜花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好一些。 嗯， 有了好的心情，工作的效率也会 up 升起来。 再来看看，还有吃肉的神仙，他说了最理想的办公室呢，是一个情商高的领导，几个比较关系不错的同事，然后组成了一个和谐共同攻克工作中种种难题的小团队。但是这样的办公环境、办公团队可遇而不可求啊。 这也真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哈。 嗯， 就是比如说有提到说喜欢八卦这种形式的，那么还有人提到说喜欢的就是靠谱的同事， 嗯， 还有情商高的领导。 嗯， 大家也都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虽然说上班对我们来讲每天都是重复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要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当中给自己营造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状况，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共同去探讨和分享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就来自许嵩，名字叫做重复。 没有想象力。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八月底到九月初，大中小学相继返校，预计上午时段部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有所增加，工作日早高峰逐步提前，特别是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地区，通行时间将明显延长。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静怡要把自己做饼的事业继续下去，要教大家做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彩椒鸡蛋饼。首先呢，当然还是要取出一些面粉，再给面粉当中打入一个鸡蛋。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彩椒了。但是要记着，横向把它切成圈儿，这样最顶端和最底端不合适的部分呢，大家把它切成彩椒碎就可以了。然后再准备一些小葱，洗干净切成葱花，火腿肠切成小丁。我们在面粉和鸡蛋当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再把刚刚准备好的葱花、火腿丁、彩椒碎，还有盐啊、胡椒粉啊都倒进去，搅拌成面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平底锅当中刷一层油，开小火，等油热之后放入彩椒圈，然后再用勺子舀起面糊放到彩椒圈当中，加盖，小火煎到一面金黄，再翻面把另一面煎到金黄，我们就可以起锅开吃彩椒鸡蛋饼了。色彩丰富的彩椒鸡蛋饼，要搭配的音乐早餐当然也要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咱音乐秀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卓文萱《永不消失的彩虹》。 见你的瞳孔，看见的那片天空，你指尖尽头，加个属于我的梦。那是清澈的星河，那是橘色的云朵，遥远的天国，牵出这一道彩虹。你把我眼底的寂寞成缤纷的宇宙，跟在你身后，带我轻轻遨游。请不要放开我的双手，不要缺席我的以后，请留给我慢慢消失的那一道彩虹。已经习惯你的双手牵着我， 请不要放开我的双手，不要牵。 的那一道彩虹，已经习惯我的双手，你能感受我的颤抖，只要你懂，我会让我是因为最深处的感动。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一首很老但是很甜的歌，来自卓文萱，永不消失的彩虹。北京时间7: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早，各位，我是静瑜。 早，各位，我是思萌。 是，今天思萌来代班了哈，而且还带来了很多的我们平常一直在听歌但是没有出来冒泡的听众。 终于这个不潜水了啊。 幻灭问思萌能点歌吗？ 这个我特别想说可以，但是想请你锁定中午12点的节目。 在我们节目直接打广告可还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来互动的这个答案啊，你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呢？今天早上怎么感觉变成了领导吐槽大会啊？ 对，我发现可能这个节目我们播出之后，领导会特别特别不喜欢我们，但是这个大家会非常愿意吐槽啊。 费劲说，对于办公室没啥特殊的要求，就只要领导不在我就很开心。领导来了有80%的概率就哎，大家收拾一下我们开个会啊。开会的感觉呢跟听广播差不多，那不是很开心吗？因为领导啊会让大伙就某一个话题来展开互动。但是呢我平常听广播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只听插不上嘴。但是现在跟领导一起开的话，就是一直听别人说插不上嘴，还是挺痛苦的。 再来看看，还有 Max 双，他说作为一名护士最简单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办公桌。你看跟很多朋友不一样了，因为他呢是希望放一些花花草草，贴一些便利贴，沏一杯茶。但是工作中呢，因为别说办公桌了，他作为外科啊，忙起来之后连地儿都没得坐，对，来回频繁走动，特别的忙碌。 对，我特别能理解护士，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个办公桌自己摆点喜欢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他们真的是忙起来走一天就腿又酸又胀，然后还得上夜班来回倒班，所以真的要给白衣天使们献上我们的敬意了。那么 Luke 也提到说，我们领导也不爱上班，我们是开放式的，因为职业原因周围都是男士，桌上都是一些工作设备，乱糟糟的。我比较喜欢啊，就像你们刚刚提到那种比较有氛围的布置的形式，比如说就是像女士的那种布置，在办公桌的元素在小绿植啊，生活的零碎啊，有的还有养个小鱼呀、啊、小蜗牛啊之类的。 要不然就是再放一些化妆镜、化妆品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好多地方会提倡穿睡衣和穿拖鞋直接来上班。我要采访一下静瑜，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就我每天不就是穿睡衣跟拖鞋来上班吗？还好我们电台不用出镜啊。 对对对， 就是穿的稍微随意一些的。总之呢，其实Luke提到一点，就是说没有那么强的工作代入感的布置，这样就会不会让我每天想到说，哦，我是要来上班，我是要面对一个比较高压的状况。 对对对， 就能缓解我每天比较焦虑的这种心情。哎，可惜是没有的。 当然其实除了工作之外呢，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是可以帮我们缓解心情的。 对 对，比如说在上周末啊，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北京鸟巢连续2天开唱，那后来的我们恋爱 ING 这些很多歌都是全场大观众的一起合唱。 你知道五月天每次开演唱会就是这样的效果，其实你没有机会去到现场，没有抢到票，但你依然感觉到了他们演唱会现场的热情。因为在周五周六的晚上，只要你刷一下朋友圈，基本上吧都是大家在发的小视频 啊， 然后呢掺杂着五月天的声音和自己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以为你是说从那边只要骑车路过了也能听到，因为合唱声音太大了。 就是在附近的酒店当中找一个高层远距离的看一下，没有买到票依然可以欣赏。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五月天真的也是非常的，对于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 nice。 他请来的这两位驻唱嘉宾太大咖了，张惠妹跟蔡依林呢、也真的是给歌迷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哦，张惠，因为我看到蔡依林的那一集，我没有看到。 对，而且据我所知，好像原定还有黄渤，当然因为现场我没去看，不知道有没有到现场的朋友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啊。也包括在这个蔡依林和五月天合唱《大艺术家》之前呢，还这个八卦了一下，跟刚才那位朋友也说了一样，说八卦《延禧攻略》，说哎呀，蔡依林说我才追到第3集。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刚刚那首恋爱 ING 真的是非常燃啊，带着大家进入到了演唱会的这个气氛、嗯、真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散落在各大京城演艺的现场。刚刚有提到第一天的时候是张惠妹来做这个嘉宾哈，赵雅跟我们说我去看了，我看了第一天的嘉宾是张惠妹，好喜欢五月天啊。其实连唱了三天，然后刚刚你提到说黄渤 是昨天来的， 对，而且昨天还过了个生日听说、啊、对，贾倩跟我们说现场惊喜啊，给黄渤过了一下生日， 我就想问问现场黄渤有没有用他的青岛话朗诵， 青岛小哥不好言会这么说吗？ 对对对， 待会儿有青岛人会来站着吐槽，金宇你口音不对。但我觉得因为黄渤最近的这个电影一出好戏也还真的是备受大家所喜爱、 哎、 就 是 说评价也都还挺好的、啊、那这一次呢来到了 Mayday 的演唱会当中哈、啊、几个男人了，这得是多少个男人了，多少个男人这一台戏还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我相信黄渤在现场应该蛮出跳的，因为跟五月天感觉他们的气场完全不是一挂的哈， 都是颜值很高的男人嘛，你说我说的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 说完了这个五月天上周在连唱三天的演唱会之后呢，接下来也想推荐给大家另外的一场演唱会、嗯、这就是9月28号将会在北展剧场举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日本音乐家古村新司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球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呢有将近50首被改编为华语歌曲。那么他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新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广为流传。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古村新司将来到北京，一起来跟我们共同面对这些经典旋律，在北展剧场9月28号共同开场。 那除了那首非常经典的《星》，接下来我们大家要听到的是来自古村新司一首非常经典的也被翻唱过的歌曲，叫做《最后的 I Love You》。 窓の近くで、そして君はソファに座り。暮らした二人の部屋をもう一度見ている。君が最後に入れた僕の好きな薄いコーヒー、黄昏の床に二つのカップが並ばない、その距離。 I love you 抱きしめたら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もうこれ以上僕のせいで不幸せにできない。だって素敵なことじゃないか。彼に贈られたリングがきっとこれからの味方さ。それが後悔なのか、一人きりが寂しいだけか。愛はいつだって信じる人を傷つけるシーソー。 I love you 声に出せば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別れ際の 愛はいつも美しい。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微笑みを微笑みで 中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上周的这个演唱会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五月天，还有马上要推荐给大家的9月28号的古村新司的演唱会。那么周六的时候，杨丞琳也是来到了我们北京，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唱《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其实他来的之前啊，大家就在猜说，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杨丞琳有去过李荣浩的演唱会去当嘉宾，而且现场呢还被李荣浩亲到脸变形，就丑照上热搜。这次在想说，哎，那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李荣浩的主场，会不会嘉宾是李荣浩呢？ 但是啊，这个嘉宾变成了王心凌。 对， 为什么呢？就是你当时看演唱会的时候什么感觉？ 就这么快就把我卖了。对，是我在现场。因为当时的时候还场景还蛮震撼的，因为他那个舞台做的还蛮炫。这次杨丞琳也是很大的挑战了一下四面台。 哦， 对， 这样的话每一面的观众都能看到是这主观的面的啊。 是。然后当时他刚刚唱完一首歌曲，然后整个场灯暗下来以后，王心凌就从地面上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升起来了，然后突然开始唱出了熟悉的那首他们两个合唱的歌曲，所以这个时候现场整个人就沸腾起来了。就程琳也解释了一下，说这次演唱会呢，我想要找的嘉宾都是对别人的青春有意义的，就是契合他的这个青春住了谁的主题。他觉得心灵跟他一样，因为有很多的音乐也都是陪伴着大家的，所以就是邀请到了心灵来当他的演唱会的嘉宾。所以没有选李荣浩是对的。 当然两个人在现场啊，还真的是没有少提李荣浩的名字呢。 啊，是吗？对对 对，我们看看这个，包括这场演唱会，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朋友也是在现场跟静瑜一块儿去看了的这种啊，就是很多这样的音乐从升降台上出现，也是我们青春当中的一位非常具有回忆性质的歌手了。 对，就是这首歌曲，当它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全场歌迷陷入沸腾。此时此刻，我们就假装自己在演唱会的现场。 哇，突然好想喝一个冰可乐。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对你好，你怎来不及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本周我们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的飞奥项目。飞奥项目作为区别于奥运会的主要标识，本身呢是大多数亚洲各国的国粹，而这些独具特色的运动项目极大地丰富了亚运会的竞技内容，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属于亚洲体育的独特韵味。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人比较关注的电竞项目。相对于奥运会和其他州的传统大型运动赛事，亚运会呢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吸收新出现，受关注，具有时代特色和正在发展的体育项目，表现出开放以及包容的态度，正走在世界的体育前列。比如电子竞技正成为本届亚运会的表演项目，也将是下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亚洲的电竞项目高手将联手全世界展示电竞运动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王力宏最新创作的 Crossfire， 也是来自于电竞游戏《穿越火线》的主题曲，来听听王力宏是如何带队来穿越火线的。 Come on， 多少次我被打败，但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不怕任何 crossfire， 无论你是谁，你都必须从零开始，每次失败伤害都是最珍贵的教训，跌倒后自己爬是唯一赢的方式，杀不死我是我更强大，固然是真的，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不怕任何 crossfire， 继续火力全开，因为那生命永不放弃才是最真实的爱，我永远不会放弃，坚强内心的武器，太阳远不算距离，未来爱我都愿意，每个将来是学习，每次成长是胜利，用我之前最好的自己，让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但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今天思萌来了之后人气高涨啊，郭老师坐不住了，跑着回来了。早安快跑来，郭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次亚运会当中新增的一个电竞表演项目。那么好消息也是在昨天传来了，王者荣耀国际版的表演赛呢，也就是首次加入到亚运会当中的这个电竞项目当中。 哎，没错， 中国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获得了亚运的电竞首金。 哇， 给他们 鼓掌， 疯狂打 call 哈。 这下这个感觉玩王者荣耀再一次有了理由了、啊、 正当的理由， 对对对。

这样非常有张力的声音，来自大家都很喜欢的杰士姐 Jessie J 新歌 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就是希望送给这个杰森斯坦森的一句话嘛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是，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最近大热的电影巨齿鲨的主题曲啊。巨齿鲨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啊都拿到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而且你知道一跃让李冰冰成为了国际热搜的女演员。 是吗？ 对，就最近已经差不多就冲到了什么国际热门女演员前十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就因为巨齿鲨当中的一些 表现。我发现好多这样的什么拯救世界的电影，但凡要的巨石强森、嗯、要的杰森斯坦森， 要给他配一个美女啊！ 啊，对对对，再有就是可能就是汤姆克鲁斯了。 对，那其实我觉得上一周的这个电影市场真的竞争还蛮激烈的，除了我们提到的《巨齿鲨》正在上映啊，还有阿汤哥的这个《碟中谍六》全面瓦解也已经是开启了预售了，8月31号会在全国公映。 嗯，而且在全新曝光的定档预告当中呢，阿汤哥飞身一跃在楼间穿越的动作场景，包括很多这个惊心动魄的特务任务也即将拉开序幕了。这个最受瞩目的就是他在空中据说有一段搏击，在空中就是在重心没有办法固定的情况下要跟人打架。 对，而且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预告过的，就是说会有一个高跳低开的跳伞，这真的是军事级别的，就是全副武装从25000英尺的高空跳下来。这个镜头他差不多拍了170多遍， 170多遍， 以至于我们后期在怀疑说他应该觉得很好玩吧，就因为跳过伞的人其实当时跳的时候腿是蛮软的，但跳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哎，好有意思，好想再来一次啊！ 静怡不是也跳过一次吗？你什么感觉？ 就是还想再跳一次，所以我觉得阿汤哥可能就是玩性大发，跳一次觉得很有意思。哎，那个导演，我这个腿刚摆的不好。哎，导演，我这个手表刚忘带了，又跳了170多次。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周边的综艺节目，然后就说阿汤哥带了一个主持人，挺胖的，然后对，然后就是一起从高空体验一下这种跳伞的感觉，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抱着机舱的那个把手说：“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让我来？” 所以你知道，就是跳伞的教练带你跳下去的时候，他们有个小技巧，就跟你说，就 Are you ready？ 然后 3, 2, 1，你会准备到 3, 2, 1，然后跳下去。但其实 Are you ready？ 3，你就飞了出去了 啊！ 因为他怕到 1的时候，你会扒住机舱。 哦，明白明白， 就死活不愿意跳下去啊！但这样的我觉得技巧呢，对于阿汤哥来讲压根不需要了，因为这一次呢，他依然是在《碟中谍》系列六当中奋力的拼搏啊，很卖命的。所以这次也是为观众奉上了另外的非常扣人心弦的冒险好戏，大家在8月31号在电影院就可以看得到了。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是思萌今天来代班啊，很多朋友看到思萌之后就说，哎呀，你们刚不是问办公室里布置一些什么比较好啊，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安妮优塔说，我只希望办公室里可以布置一些像思萌这样的同事，脱单有望不说，看着也养眼啊。 哎呀，这个我们留一下微信号，互相私聊一下。 留听众微信号卡还行。 是， 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把答案，你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提到办公哈，我觉得如果单位在工体旁边应该很幸福，因为旁边如果大型演唱会， 你直接打开窗户就能听到演唱会了。 对，比如说上周五的这个 TFBOYS 的5周年开始想象演唱会，周五的时候我跟朋友约吃饭，我说哎，那我们去三里屯吧。别去，我说怎么了？ TFBOYS 要开演唱会， 一定会非常的堵。 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那么大家好，我们是 TFBOYS， 这样的话大家在综艺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但是呢，因为这一年当中各自有繁忙的行程，包括说像千玺今年还参加高考，所以其实他们差不多因为各自发展的原因很少合体出现了。那这一次也是为了成军五周年的演唱会又一次合体了。 嗯，对，而且在演唱会上包括像什么大梦想家、快乐环岛、青春修炼手册，是吧，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哎， 不完美小孩这些歌曲的同时呢，看到了每个人在他们合到一起共同演唱的同时还有各自的表演。比如说这个易烊千玺特别擅长又唱又跳，比如说王源也是有新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展现出来。 是，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能够唤起大家记忆的啊，不是左手右手慢动作，大梦想家，也希望这五个男孩子他们已经出道五年的时间了，可以带着自己的梦想继续的走下去。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免也未央，身材是一样闪亮，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马路上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南二环。东三环外环方向分钟四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Sadden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My tongue will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那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火腿，这首歌叫做好时光。 我刚想说就完全是跟他那张专辑的封面非常贴合， 是吧， 是一个大女孩的感觉啊。 对，就是玩得很野很开的样子啊。那么今天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来张扬个性，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办公室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呢。我们现在有找了很多的新答案了啊，比如说像 Sun River 李给我们提到说，当然是在大盆的绿植旁边放上全套的游戏机、Xbox、PSP、音响这一系列的休闲设备。为什么要放在大盆的绿植边上啊？ 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不用出门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吧。 我觉得主要是怕被领导看到吧，就大门的、 专门的挡住自己吗？ 挡住， 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不会被看到，好像上班的时候在不务正业、那么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了绿植，像张新肯叔也说办公室里面的绿植多肉啊，因为忙碌工作的时候抬头看到一抹绿色真的是很让人开心，心旷神怡。 还有仰望星空他说了，我的办公室呢就是很简单了，当然最喜欢是收音机，可以每天早上听早安音乐秀，开开心心一整天。我想问一下，你是戴上耳机听还是谁在办公室里面 公放的话， 今天还是不要先公放了对吧？ 为什么今天 先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在吐槽这个办公室的环境嘛。 但如果说办公室里面的朋友，因为我们好多听众这样、整个办公室都听早 一块儿听， 对，然后今天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茶歇时候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 早间的话题， 对，就比如说我们早间提到的一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或者综艺节目啊、就此展开了。 哎， 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公放一下的哈。 对对对， 但是作为节目组、我们是很希望这个样子的。 还有 Gary 他说这个希望有一个小鱼缸，因为之前就有养一些七彩的小鱼，感觉会很舒服，但是现在办公室小了没有地方放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鱼、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去 是喜欢鲸鱼吗？ 对。但是不常见到，所以他只能在直播间见到。对，好冷，我默默地把他拉那个外套拉上了。我想说他很喜欢鱼，喜欢到什么程度，我们去公园，他说思萌走吧、前面有个湖我们去看鱼，我说好、我们去这个花草市场，思萌走吧我们去看 鱼 好， 对， 我们去饭店，思萌走吧我们去后厨看鱼。 下次他就会拉着你说思萌走吧我们去直播间看鲸鱼。 对对对，哎呦天哪，他真的喜欢鱼，喜欢到不能行， 你知道，好喜欢把自己凹到自己身上来啊。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自己还蛮喜欢的一种工作环境，像旋儿，这是我比较喜欢，可能人都是对自己没有达到的或者现在不能拥有的东西感兴趣。他说我比较喜欢这种严肃高端的商务办公环境、就能够把工作跟生活分开，而且感觉是在很认真的对待工作。另外西装革履的小哥哥真的很帅啊， 这一看就是需要周边的环境来给自己这个 影响。 哎，对对对，工作上也加油打气的感觉。 对，因为毕竟静宇也说了嘛，自己平常是穿睡衣跟拖鞋什么没有了，就不会穿到西装革履这么严重的这种商业套装、那相对来讲生活随意一些。 但是如果我岔开一个话题说，如果现在给你一套西装穿上去的话、会不会整个人会稍微紧一点，还是说 就我会吐槽，我就是说本来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就是装的这么紧啊什么之类的。那各位也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办公室里的什么，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环境。 我们来看看，还有就是再跟各位分享一下资讯，上周六晚上11点上映2天的好莱坞电影《蚁人》第二部《黄蜂女现身》票房已经高达了3.2亿，而且成为了单日票房冠军。 对，这个单日票房冠军我有去贡献一下哈。因为真的很好看，上周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巨齿鲨呀，还有马上已经定档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呢，那这个《蚁人二》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漫威迷们很期待的了，因为口碑确实还挺不错的。我看完我也觉得还挺好的。那这次呢也算是第一部喜剧爱情片了，因为就叫做黄蜂女现身嘛，所以蚁人其实跟黄蜂女在其中是有一些感情戏的。 CP 档， 对，就是情侣档，但是两个人也真的就是插科打诨啊，幽默斗嘴，再加上加入一些比较炫酷的动作打戏，所以影片整个来讲真的还都是蛮有效果的。而且作为已经看过的我呢，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早走，彩蛋非常精彩 哦。所以是能够连上之前某一部电影的彩蛋， 对，也就是大家对就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类似像漫威3啊跟漫威4当中、灭霸的那个响指少了一半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不剧透，各位到电影院当中去看一下蚁人。冬天的仲夏夜还不长东西，我没有彩虹也没有皱纹，只有一把斧头攥在我手，下雨我就心怀感激，朋友来做个请他吃过西瓜皮，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一年365天他来四季，无故是花生红枣眼泪和笑眯，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埋在土里，不故事化成红糖眼泪和笑眯，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埋在土里。 是西瓜和豆粒，夏天收到的是空空的欢喜，把酒店中的太阳照着这块地，头上有十个汗水就是没脾气，我没有心事往事只是只蚂蚁，剩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咱们兄弟比分永远是黑底，一年365天分到四季，五谷是花是红枣眼泪和小米，想一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埋在土里，哎妈哎妈哎妈哎黄忠的大队，哎妈哎妈哎妈哎精灵的眼睛，哎妈哎妈哎妈哎蝴蝶的翅膀，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没了你，哎妈哎妈哎妈哎黄忠的大队，哎妈哎妈哎妈哎精灵的眼睛，哎妈哎妈哎妈哎蝴蝶的翅膀，哎妈哎妈哎妈哎妈哎没了你。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ime is up. Rise Up 来自 Poppy 和 Dubdo。 刚刚有朋友吐槽我哈，说你们刚刚介绍了一下这个艺人，那 Tonit 说静宇你如果这个都不算剧透的话啥还算，我只说了一下有彩蛋让大家留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不确定有没有彩蛋，他字幕要飞很久，就说啊算了吧，应该没有了，就提前先走了。对，但其实你不用这其实这个彩蛋吧，要么我再给你多讲点儿。 对，直接私聊多讲点吧。你知道我也会看电影，就是我当时做到最后我是不知道有彩蛋的，我纯粹是做的有点太累了，我想歇一会儿再走。 再走啊，然后看到了彩蛋是吗？ 结果好多人就已经提前离场了，走到一半一回头，哎，彩蛋。就你这时候他们会很尴尬，就那我走还是不走呢？不走还影响别人看，我赶紧回到座位上吧。 对，留下来再看一会儿、啊。 对。 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办公室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哇，刚刚小陈子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之前的一个家公司的这个环境，好羡慕啊！之前那家公司在联排别墅当中，地上三层，地下一层，而且还有阿姨做饭，五菜一汤，冷饮零食无限量，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情调的吧台，里面各种酒，每天的工作状态都非常的轻松。 我特别好奇你每天什么工作，就是负责吃负责喝。 对，所以他就变成了前一家公司嘛，啊，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控制不了体重了。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啊。那 James 跟我们说呢，办公环境啊显然就是要一摞一摞的钱呢、啊、标上完成这个项目，这一摞就拿走，这也太赤裸裸了吧。 啊，对，不过这个性格我非常喜欢啊。还有小熊猫奇，他说办公室当然要放模型，那我就之前发这个高达的，非常喜欢这个模型。 对，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模型的照片、啊、 别人都放绿植，你放这个高达。 对，就其实呢办公室当中就是要放让自己能够放松的，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一些东西、这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平衡工作跟生活的一个目的了。 对， 那接下来呢，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除了比如说看电影啊听演唱会啊的这样一些形式、在下班之后放松自己，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去欣赏一下实验歌剧。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由青年剧作者纽约的马丁银构思导演和创作的实验歌剧《未来主人》，将于9月8号、9号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展演。 那这一次呢也是从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探讨了中国青年长期的一个生存状况，而且因为这首歌曲是受到了电子音乐之父托克豪森《少年之歌》的启发，所以演出现场没有演员在现场演唱，就是通过事先录好的一些声音来表现的， 就是完全是用这样的声音来为你展现一个一个画面和场景。 那么讨论一下关于青年少年的问题，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李宇春的《少年中国》。同样的，今天的早音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思萌还来哦。 一定会来的，放心吧。 而且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周三的小视频日，还记得准备好了吗，思萌？ 准备好了。 少年中国，明儿见了， 拜拜。 都要慌才能背会文章，跟春风绕过梅花掌，你的肩马蹄也追不上，大瞌睡先生大手掌，柳树叶放在唇边回响，一滴墨一朵梅花瓣，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有传说中的神迹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死者会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在胃里晃，冷眼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新世界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在我们眼